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704集《明月入君心》，跟程家人有关系。 这里是明月，你…… 我有点事。 潘明月礼貌地回道，冷漠又疏离。他说话的时候，施立明已经把车开过大门，停在了一边。潘明月还没有下车，有人就从外面看到了他，请了帮他开车门。 施教官，潘小姐。 潘明月的手习惯性地扶着黑框眼镜。在稽查院待了几天，他已经习惯这样的场面了。车后面，风管家也下车帮风夫人开了车门，一下车就看到不远处偌大的教场，两人还没有来得及反应，前方忽然一阵躁动，两排武装好的人走过来，为首的是三位肩章很明显的军官，分别站在两排。就在风夫人两人还没有弄清楚是怎么回事的时候，两排人的不远处一辆黑色标红的车停下了，后座下了两个人，为首的是个老人，个子中等，年事已高，但不见丝毫老态，手背在身后。两个军官的肩章，风夫人跟风管家可能不认识，但这个老人他们却在课本里见过。武装特警队站了两排，他们手中的枪不是玩具。风夫人跟管家他们连大气都不敢出。潘明月跟施立明看到他走过来，便也恭敬地走了过去。 黄老。 黄老。 施先生，潘小姐。 老人看到潘明月两人，眼睛笑得弯弯的，半点也不见凶煞之气，最后把目光放在潘明月身上。 哎，今天可得好好研究你的那份改进方案呢。我们先进屋啊。 黄老说着转身带潘明月跟施立明进屋，三个人往屋内走去。外面这么多人，除风声跟不远处教场上训练口号的声音，就没有其他声音了。风夫人更是一动不敢动。等他们三个人进去后，周围的人才散成两排在外面保护。就在风夫人脑子一片问号的时候，一个穿着军绿色衣服的青年人走了过来。看护的两排人朝那青年人敬礼。 程队。 程青雨取下帽子。 我来带潘小姐的客人。 他朝风夫人看过去，语气十分礼貌。 风夫人，你们随我来。等潘小姐事情谈完了，就会来找你。 谢谢。 风夫人有些僵硬地回答。程青雨肩膀上依旧没有肩章，但一路上无论是遇到谁，对方都会给程青雨打招呼。风夫人跟管家就算不知道程青雨是干什么的，也能猜出来他不简单。风夫人低头的时候看了管家一眼，心里非常乱。程青雨把风夫人带到了他的办公室。 程青雨，我跟你说，这次的特训班一定要给我们50个名额，不然我就去三少那里告。 办公室内，早就等在这里的一区基地负责人看了他一眼，一句话还没有说完，就看到他身后跟着的风夫人两人。 这是 潘小姐的客人，风夫人。 程青雨看他一眼，解释了一句。然后转头同风夫人说道， 这位是我们总基地的负责人。 风夫人还没有反应过来，负责人眼前一亮，程家现在是程温如掌管，但实际上程俊只要一句话，所有人都会听他的。管程俊的是谁呢？秦家那位。至于秦家那位，小道消息都有，唯一能让秦冉退步的女人只有潘明月。 眼前这位是潘明月的客人，四舍五入一下，那就是秦冉的客人。招待好他，这次潘明月跟施立明建立的特训营名额就手到擒来了。现在内部人哪个人不知道潘明月也是跟过秦冉的，他们是不敢跟物理研究院还有程家秦家抢秦冉，当然也抢不过，那还不敢抢潘明月吗？ 冯夫人您好，我是一区作战总部的总指导员孔辉。 负责人连忙站起来，温和地同冯夫人打招呼。他说着给冯夫人倒了一杯茶。 潘小姐马上就回来。对了，冯夫人，潘小姐有没有跟您说过这个名额？ 行了，别打扰冯夫人了。 程清宇开口把负责人轰走。 有本事你去跟潘小姐还有施教官说。 说完后，程清宇微笑着看向冯夫人。 您别听他的，他就是想让你去跟潘小姐说一下，但名额是经过筛选决定的，别难为潘小姐。 啊！ 冯夫人脑子里一时消化不了这么多，只哦了一声，久久不能回神。潘明月谈完跟施立明回来的时候，程清宇跟这位负责人都挺崇拜地看着他俩。至于冯夫人，整个人有些呆。潘明月没有管冯夫人，只跟负责人说了一句： 我晚上再来，把稽查院的事情处理完。 我送你回去，施教官留在这里就行。 程清宇立马自荐道。程清宇开了自己的车，他的车是程家的车，车牌号是连号。他先把潘明月送回了稽查院，才把封夫人送回封家。封楼城现在已经回来了，等潘明月下车了，封夫人才渐渐回过神，心跳速度很快。他看着后视镜里的程清宇，没敢开口。等回到了封家，封慈跟封楼城已经在门外等着了，两人都以为是潘明月送他回来，没想到是程清宇。程清宇现在已经是程家的一把手，下任堂主。看到程清宇，封楼城连忙打了招呼，亲自送他离开。等回来后，他才看向封夫人，问道： 你今天去哪儿了？怎么是程家人送你回来？ 封夫人愣了一下。 哦，程家人。 在这个圈子的其他东西不知道，但四大家族他们肯定知道，更知道无论哪里带四大家族这四个姓氏的都不好惹。只是送他回来的人姓程，潘明月怎么跟这个姓氏的人有关系？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